第十六集，驰援守望堡。 快点，再快点，该死的畜生！ 达纳斯狠狠地用马鞭抽着马脖子，他的坐骑嘶鸣着以示抗议，口中满是泡沫，但还是服从了主人的意愿。达纳斯没听到马蹄越来越快踢踏坚硬地面时发出的声响，他的耳边充斥着粗陋的武器击打时的闷响，兽人们的低吼声和嚎叫声，以及他的士兵们倒下时的哭喊。奇怪的黑暗突然散去，等待着猎杀他们的兽人显露了身形，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引入了圈套，没有时间制定战略，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，只能仓皇应战。很多人是如此惊骇，甚至在这股绿色的潮水将他们淹没之前都来不及反抗。达纳斯闭上了眼睛，但他的士兵们倒下时的情景在脑中挥散不去，无论是战马还是战士都倒在了这场高效又残酷野蛮的屠杀之下。他一直注意着法罗尔，刚想出声警告他时，一个体型庞大的兽人便猛地将那男孩撞下马来。达纳斯没有亲眼看到法罗尔死去，但他觉得自己在余生中会一直听到那男孩的尖叫声。法罗尔一直渴望着战斗与荣耀，曾经希望能够亲手杀死一个兽人，但他甚至都没有机会发出一次攻击。达纳斯马上就沮丧地意识到他们输了，他的手下也看出来了，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。 去通知他们，我们会掩护你。指挥官，快走！ 指挥官，快走！ 不，不，我不走！指挥官，快走！ 你快走！你落撒之子的命！ 兽人在范恩注意力不集中的一刹那发起了攻击，巨锤以致命的力量砸了下来。范恩倒下之前，达纳斯拨转马头，疯狂地对自己的坐骑鞭挞嘶喊，急速逃离绞肉机般的战场，离开了法罗尔、范恩以及其他所有被他带向死亡的人。他向堡垒狂奔而去。达纳斯狠狠地咬着嘴唇，直到嘴唇渗出鲜血。无论如何，他们是对的，必须要有人去警告守望堡。他的威望和家族背景可以让他的话得到重视，而他的经验和领导能力也不容丧失。但是以圣光的名义，他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比抛弃部下更艰难的选择。他低声咒骂着，摇了摇头，想清醒一下，忍不住再次对战马大吼大叫起来。小径蜿蜒在这片毫无生机的土地上，他的马蹄下扬起阵阵红色的尘土。达纳斯抬头看向守望堡塔楼那巨大的石墙，塔楼城墙顶端的守卫正指着他向其他人通报： 打开大门，打开大门！ 达纳斯用尽全力大喊道，把盾牌高举在身前，好让守卫看到上面的联盟标志。钢铁包裹着的沉重木门缓缓敞开，他从中间疾驰而过，没有减速。达纳斯一进入守望堡就从马鞍上滑了下来，他喘着粗气询问离他最近的士兵： 这里谁负责？ 长官，请说明你的名字和来意。 我没有时间，谁负责？ 我负责。达纳斯托尔贝恩，是你吗？我以为你和图拉扬在一起。 是我，卡德加。快关上城门，全军戒备，部落来了。 关紧城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 图拉扬让我带着暴风城的一半人马过来，他一收到你的信息我们就出发了，他之后会带着其他人马赶来，但我们太迟了，兽人已经修复了传送门，就在那里等着我们。我的孩子们，我们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，甚至没有反抗的机会。 对于他们的牺牲我很抱歉，但你的警报给了我们足够的备战时间，如果部落计划再次入侵艾泽拉斯，他们必须先从我们这里过去，守望堡就是为此而建的， 们会发现要攻占这里并不容易。 你们打算怎么防守呢？看起来你并没有那么多士兵，而且我在城墙上也没有看到任何弩炮和其他守城机器。 是的，我们确实没有多少士兵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防守力量或者武器，过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我会一直等到他们来。 一小时后，兽人兵临城下，他们沿途扫荡，像水流冲入狭窄的河道般汹涌激荡，他们互相推挤着，争先恐后地冲到城堡塔楼的外墙边。达纳斯和卡德加站在一处城墙的高处，观察着下面的景象。部落的军队填满了塔楼前的平原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大片席卷着武器的肉浪在向前推动。之前的战斗过于激烈，他没有注意到部落的兵族数量如此庞大。 该死的，他们有这么多人。 确实不少，虽然没有第二次战争期间那么多，要么是他们在之前的那些战斗中损失不小，要么就是他们现在没有派出全部队伍。这并不重要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想知道塔楼的防御力吗？看。 卡德加指指周围，达纳斯发现整个城墙的步道上布满了各色光点，有一群男男女女站在那里，穿着和卡德加一样的紫色长袍。大法师卡德加点了点头，所有的法师同时举起手来。达纳斯感到自己的头发直竖起来，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嗡嗡声，接着一片闪电弧从天而降，第一波兽人被摧毁了，后面的兽人则惊恐地四散奔逃。 太厉害了，但是这法术能释放多少次呢？ 哈哈，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了。 图拉扬伏在马背上，扬鞭催促坐骑提速。尽管他知道等待多一些的增援是明智的选择，但他心底总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太晚了，守望堡那边已经出事了。他不确定自己这种感觉是出于士兵的本能，还是他自己的不安全感。但是这位通常对坐骑非常温柔的圣骑士一次又一次地踢着他的马，不停地逼迫他加快速度。在他身边，他的部下也在骑马前行，还有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。奥雷利亚注意到托拉扬不停地用马刺踢自己的坐骑，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托拉扬也向奥雷利亚瞥了一眼，想要解释一下，但是说出口的话却是 出事了。 奥雷利亚下意识地想张嘴嘲讽托拉扬，但当他看到托拉扬脸上的表情时又闭上了嘴，反而点了点头，弯下腰来对他的马耳语。托拉扬意识到他相信了自己，这一刻涌上心头的温暖将担心和恐惧一扫而尽。这段旅程似乎永远没有尽头，穿过闪金镇的草地和连绵起伏的丘陵，穿过了小小的夜色镇，穿过逆风小径那片灰色的土地，从麦迪文曾经居住过的卡拉赞附近进入泥泞恶臭的悲伤沼泽，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着变化。当图拉扬注意到这点时，强烈的挫败感击中了他。虽然沼泽里的叶子腐烂时会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，但那至少还是生命的迹象，而他们脚下的土地正在变得又红又干，几乎变成了沙漠。奥雷利亚皱起了眉，为了不被马蹄声盖过话语，他大声说道， 这个地方毫无生机。 图拉扬点点头，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他们继续驰骋在荒凉的土地上，登上了一座小山丘。从那里看去，远处守望堡的塔楼像是一座白色的山峰一般，耸立在血红色的土地中。他勒马停下，一边思索着到底是什么在扰乱他的心绪。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。 守望堡受到了攻击，是部落图拉扬和第二次战争时一样的军队，有很多人。 我们离他们不远，从他们的背后发起进攻，把兽人困阻在守望堡和我们之间，一旦击溃他们， 我们将进入城堡助力防御，以备他们再次进攻。出发吧！ 奥雷利亚的喊声里，一半是恐惧，一半是兴奋。他的面孔再次因为仇恨和愤怒而扭曲。托拉扬回忆起他们在暴风城时的谈话，看起来奥雷利亚又有机会消灭更多的害虫了。他不愿意看到奥雷利亚如此渴望杀戮，他担心这种渴望会使人变得鲁莽。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他们奔向最后一个高地。靠近山顶之前，图拉扬再次叫大家停了下来。他们前面只剩下最后一段山路，穿过这个陡坡就是一片宽敞的高原，从那里他们可以对此地一览无遗。他们看到大量的兽人正在攻击守望堡的城墙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守军们似乎没费多少劲就抵挡住了进攻，到处都是兽人的尸体。图莱昂看到有的兽人被箭射穿了脖子，还有的尸体被完全烧焦了，但是有一些尸体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伤在何处。他抬头一瞥，看到了城墙上的那些穿着紫罗兰长袍的身影，顿时明白了过来。尽管现场很惨烈，他还是微微一笑。 我们必须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发起攻击，列队集合，听我的号令。 包括奥雷利亚在内的众人都点了点头，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安静地传达命令。士兵们都抽出了武器，束紧腰带，举起盾牌，放下了头盔的护面。军队开始进发，大家轻手轻脚地向前走，马蹄声也被尘土掩盖，完成了走上高原的最后一段路程。感谢圣光，兽人们正忙着大喊大叫，咒骂咕哝，没有察觉到他们的靠近。是时候了，前行只能到此为止。图拉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把战锤高高举过头顶。 洛萨之子， 为了联盟，为了圣光。